这大年马上就要来了，各大卫视的春晚呢也已经拉开了帷幕啊，好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样。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一个问题正在深深的被困扰着，就是究竟要看哪一台的春晚呢？毕竟只有一台电视机，最多再加一台手机嘛。作为大家的红领巾可人儿，今天孟阳来为大家解决这个烦恼，各大卫视的春晚看点今天就来为你盘点一下。首先呢就是央视春晚了，央视春晚的播出时间呢是在大年三十1月27号的晚上8点准点开始。都有哪些明星呢？其中有我的男神胡歌、京东王凯、张艺兴、井柏然，以及吴美、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还有孝星、潘长江、蔡明、高晓攀，还有我们的国民弟弟 TFBOYS。 从目前曝光的节目单来看，这个今年春晚的节目啊一共有40多个。今年春晚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节目多，目前已经确定的邀约和彩排信息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春晚总导演今年是杨东升杨导，说今年的春晚节目啊一定要争取做到好听好看好笑，最大的心愿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最大的心愿就是尽量不被大家吐槽。据知情人士透露，胡歌和王凯、京东呢将以合唱的形式登上今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同样欢乐颂吴美也将献唱。那么春晚主会场的主持人相信不能逃过的就是老面孔朱军和董卿啦，还有康辉，以及我们的万年备胎女主播朱迅，我们的朱姐，还有呢就是尼格买提。前两年一直主持春晚的撒贝宁可能不在名单之内，当然啦，前段时间公布喜讯的老熟脸李思思也确定要缺席春晚了。今年啊，春晚还有一个新规定，就是拒绝用影响不好的明星，并实施三个不用的原则：一、低俗媚俗的节目不用；二、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三、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比如说吸毒、搞婚外恋、观众口碑不好的明星。这个原则一出啊，的确是也得到了好多的观众的一致好评。我觉得这项原则，出的对，出的有道理。说完了这个央视的春晚，还有一个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辽宁卫视啦。辽宁卫视的晚会呢是在1月26号，腊月29，也就是明天了吧。明星阵容有范冰冰、贾乃亮、柳岩、潘长江、巩汉林、蔡明、郭冬临、宋小宝、刘晓光、周云鹏、乔杉、修睿、王宁、高晓攀等等。今年辽视春晚在喜剧节目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的新花样，比如说我们的范爷范冰冰也加盟了这个辽视春晚，还在台上跟柳岩比一比谁更女汉子，诶，这个画风还挺新鲜的哈。还有我们的咖啡宋小宝，这次呢可能会要表演吃面烤串，诶，语言节目啊还是辽视春晚的强项。编排上来看，语言类节目增加了11个，所以如果你喜欢看小品相声的话呢，就一定要来看一看这个辽宁的春晚了。再来看阵容，基本上已经占据了喜剧界的半壁江山。除了效果有保障之外啊，今年的辽视春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星家庭大多都是组团上阵，比如说潘长江和巩汉林这对欢喜冤家兄弟分别带上了自己的儿女巩天阔和潘阳在舞台上。这个春晚呢是在大年初一，明星阵容呢有李宇春、凤凰传奇、蔡国庆、费玉清、潘长江、贾玲、郭冬临、宋小宝、柳岩，哎，又有郭冬临。近年来啊，这个东方卫视深得喜剧领域，尤其是欢乐喜剧人、笑傲江湖等等节目有不错的反响。今年春晚呢也将延续快乐，在今年东方春晚的舞台上，潘长江、郭冬临、宋小宝、贾玲等主流的喜剧演员也将齐聚。除了郭冬临，相继搭档过徐帆、刘涛，今年将再携这个新媳妇来给大家讲段子。潘长江呢可能是化身小天使，至于贾玲大概是他今年在春晚期间啊唯一登台现表演的一个舞台了。所以如果你是贾玲的铁粉的话，一定要在大年初一1月28日锁定东方卫视。今天呢我们不是什么广播电视推介会啦，今天我们依然是听游天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哎，再来看一看江苏卫视以及北京卫视，还有我们的大芒果湖南卫视。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你 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春节期间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看春晚了。这项活动呢，或多或少谁也逃不过去，逃得了大年三十，逃不过大年初一。这刚刚呢说完了央视春晚以及辽宁还有东方，再来说一说北京卫视。北京卫视的晚会呢是在大年初一1月28日，明星阵容有唐嫣罗晋这对神仙眷侣，还有范冰冰李晨，又是 couple 哈，还有王凯白凯南、大张伟、关晓彤、邓紫棋、郭冬临、毛阿敏、凤凰传奇等等。除了邀请了大张伟、关晓彤等等京籍的艺人延续这个京味儿啊，更有意思的呢是这次北京春晚当中的众多嘉宾啊也都会在央视春晚亮相，比如说王凯、毛阿敏、成龙、邓紫棋和凤凰传奇等等，和央视春晚的这个歌舞类节目嘉宾阵容非常相似度很高。如果您在头天年三十的央视春晚上没听够这几位唱歌，比如说还想听我们的低音炮王凯独唱一个好久不见，那么呢就一定不能错过北京春晚，再来过一下耳瘾。而且啊，这次北京台春晚在嘉宾方面呢还打起了 CP 路线，比如说李晨和范冰冰，还有情侣档唐嫣和罗晋。如果不想被虐的话，我们的单身汪们就别看了，独虐虐不如众虐虐啊。范冰冰还在晚会上会和爸爸一起来同台合唱。前两天啊，这个两父女在台上排练的时候，李晨更是痴情的在台下等待。冰冰呢一边和老爸互动合唱，一边还和大黑牛眉目传情，现场可以说是一碗接着一碗的狗粮吃不完。 再来说一说江苏卫视吧。江苏卫视的明星阵容啊偏运动，其中有苗侨伟等 TVB 的群星，以及渴望剧组的李雪健、张凯丽，还有国乒队的刘国梁、张继科等等。因为奥运会期间这个人气爆棚，所以呢国家乒乓球队成了今年各大卫视春晚竞相邀请的对象。之前还传出马龙和张继科或将登上央视春晚的传闻。不过呢目前国乒队唯一确认亮相的晚会呢就是江苏卫视的春晚。具体的阵容呢是由刘国梁指导带领的王涛、马琳、陈琦、马龙会一起来参加。除了人气暴涨的奥运明星啊，从2013年开始，江苏春晚几乎每一年都有令人怀旧的经典再聚首，今年的春晚也不例外。 TVB 经典剧的四大男神，哪四大男神呢？黄日华、苗侨伟、罗嘉良以及马德钟，还有渴望剧组的宠剧也都会引起你那些年的回忆。其中啊 TVB 团还有百味型男同台，将会带来经典的港剧歌曲舞台秀。感受一下当经典的歌曲前奏响起，一定会让你瞬间泪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语言类节目也是晚会的重点。今年登上央视春晚的潘长江、王声、高晓攀等等也会齐聚在江苏卫视。除了这几位曾经的春晚熟脸之外啊，这几年的春晚遗珠牛群、魏基安也可能会亮相在江苏。其中已经3度登上江苏春晚的潘长江，今年也会继续携他的女儿潘阳上阵妇女档。关注一下时下热议的手机话题，而曾经和冯巩是老搭档的牛群也会继去年亮相，今年啊将带领年轻演员演绎邻里关系的小品《新邻居》。而曾经和郭冬临、黄宏、高秀敏是老搭档的魏基安呢，在时隔5年之后也选择在江苏卫视这个舞台上回归小品舞台，重现江湖，带来关注老人和家庭的小品《家有一宝》。说完之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反而还挺期待江苏卫视的春晚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大芒果吧，湖南卫视。当然啦，湖南卫视一说到明星阵容，大家猜一猜想一想可能也能数出个七八个哈。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吧。其中张杰、魏大勋、梁振伦、周笔畅、刘宪华、宁恒宇、沈梦辰、杨迪、四美人剧组、马可、张馨予、乔振宇、梁田、宁馨、李宇轩、胡文阁、娄艺潇、程野、邓男子、白凯南、周晓鸥、费玉清以及航天员景海鹏、航天员陈东、张英席、王庆爽、吴彦宁等等等等。晚会看点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校草李易峰、霸道学长杨洋、小哥哥尹正、火星弟弟华晨宇以及女神导师蔡健雅，成天就在电视里面问你们约不约。洛杉矶的分会场据说还有神秘嘉宾。说完了这一溜的明星阵容啊，也说明了今年的春晚可以说是百花竞放。当然也从另一个程度上说明喜剧界的人才还挺匮乏的，因为各种走场，走完这一家又去那一家。不过呢目前的这些节目呢还是临时确认的，还是要以晚会的正式播出为准。至于各家的晚会，你最想看哪一家呢？还有2天就要春节了，忙碌了一年，那么2017年的春节旅游去到哪里好呢？又要休息一下了，一会儿听天下带给你春节旅游攻略。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存千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

续下去，不需要理由。哦，我唱着你怀里面的那一溜啊溜，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有啊有。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骗过，你的眼中只有我。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个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阳。刚刚说完了春晚，说的我已经蠢蠢欲动，想马上拿起筷子吃上年夜饭，然后看春晚了。其实说完了春晚呢，很多朋友啊还会选择在春节期间去旅行。那么春节期间旅游有什么好去处吗？首先，春节当然这个传统节日最适合的就是要新年祈福，适合春节旅游的地方就是普陀山、九华山。新春到，新年到，为新的一年来祈福，那么名山古寺历来都是众生祈福必去之地。礼佛的普陀山，观音过此不肯去。普陀山呢有三大寺，一个是普济寺，一个是法语寺，最后一个呢就是慧济寺。而普济寺是普陀山上佛事活动最多的寺庙，也可以花1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斋饭，经济实惠，而且别有一番风味。一碗米饭是粗饭，一碗炒豆腐渣，尝一次体会一下出家人的生活也是种不错的选择。当然还可以选择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有九华一千寺洒在云雾中的美誉。九华山呢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不空，暂不成佛的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千百年来寺中的香火鼎盛不衰。九华山上的风景也可以说好像一幅真实版的山水画，摇挂在云端，流淌的水墨诉说着禅佛的姓名。都说九华山有九座山峰形似莲花，他们带着与生俱来的奇秀，和时光一同成长，有着永不凋谢的灵魂。新年祈福也可，雨晴山水也罢。其实适合春节期间旅行的山水也蛮多的，比如说缙云仙都、台州的蛇潘岛以及三清山婺源，不是名山却可驻足，不是名水仍可凭栏。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重要的是怎样的玩心。春节假期青山秀水，对于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俗世的纷纷扰扰，又有着雨晴山水之间的玩心的宝宝就再适合不过了。丽水仙都 景色美在自然，奇峰亦是千姿百态，它有桂林山水之秀，也有荡漾奇峰怪石之神韵。古有唐玄宗道是仙人荟萃之都也，于是呢还亲手书写了仙都二字。今天也是有各种美轮美奂的影视剧在这里拍摄，回归自然，品味桃花源的幽静和美好。又或者是由台州第一奇洞岛，有千洞岛之美称的蛇潘洞，里面呢有历代采石留下来的大小岩洞，大概1300多个，岩洞纵横交错，连环套叠，怪石嶙峋，风光奇异。也可以入住后岸村著名的农家乐，感受一下清丽隐逸的乡村风情，也享受一下我们在城市当中呼吸不到的新鲜空气。又或者可以走得更远，欣赏一下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誉的雁荡山。离开浙江，江西同样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婺源一定是必须要提的。迷人的油菜花田自然就不用说了，那是深深的印在大家印象当中的金黄色。当信步于这里的白墙黛瓦间，脚踏烙印着岁月的青石板小路，或是闲逛于碧绿田野间，看人们朝作夕夕，又或是亲口尝一下这里的荷包红鲤鱼，嘬上几口醇香的绿茶，坐在庭院当中发呆，你会发现婺源的魅力其实都点滴在这里的生活当中。春节期间其实各地的温度都还挺低的，那么暖心泡汤是不是也非常适合春节旅游呢？冬雪星星飘摇，约上好友来一场泡汤同样是上佳之选。把身体交给泉水，把眼睛和心交给美景，就这样静静的体验身体和心灵的欢愉。可以供宝宝们参考的温泉，比如说安徽黄山醉温泉，以及宁波宁海森林温泉，还有安吉江南天池温泉。泡一泡温泉，爬一爬山，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祈一祈福，我相信这个春节应该还挺充实的吧。不过呢，偶尔吃完饭啊出去逛一逛也不错。今年在家一定少不了大鱼大肉，完全是吃了睡，睡了吃，吃喝睡长的节奏。所以呢在春节期间啊，也要多出去走一走，比如说逛一逛庙会美食街啊，或者是和好朋友一起约着滑雪健个身也是不错的。希望过年回来看到的你一定还是美美瘦瘦的。好了，听游天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带你去打树花。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正在发生着，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真的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我是梦阳。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讨论春节期间要怎么过呢？建议大家啊，尤其是我们的北方城市北京啊、河北的朋友，哎，春节期间倒不如去打树花、逛一逛古镇、闹红火，体验一下儿时过大年的心情。打树花呢，是河北别具特色的古老节日社火，至今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打树花究竟是什么呢？树花，哎，它呢是用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进而呢迸发形成万朵的火花，就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的树冠，因此被称为树花。这个壮观程度绝对不亚于燃放烟花。后来啊，暖泉古镇每逢春节、元宵佳节都会用打树花来欢度。打树花呢，也是作为一项古老的技艺，成为了河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听说啊，这打树花，人们在将沸水烧成铁水之后，就会用怪柳的根雕形成的木勺浸泡三数天，然后打树花的老艺人反穿着羊皮袄，头戴着湿毡帽，以防飞溅的铁水灼伤。铁水烧成之后呢，负责打树花的村民就会用木勺把铁水舀出来，用力的甩洒向城墙，越高越好。一般情况下呢，一个打树花的师傅只能打16到17勺就会筋疲力尽了，然后换上另一位师傅继续打，相互来比拼高度。火红的铁水在撞击城墙之后会飞溅出如同白昼的火花，然后呢向四面八方甩溅出绚丽的光辉。大型的全景非遗奇绝打树花演绎叫做天下第一宝。这个剧呢融汇了歌舞、杂技、民俗表演以及影视武打，还有天下奇绝打树花元素为一体，全景再现了火树金花不夜天、古堡神韵、献暖泉的壮丽景象。社火呢，是我们西北地区古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在祭祀或者是节日里面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耍。以火呢，具有红火热闹的意思嘛。每年正月初一到15，暖泉古镇也都会举行盛大的而且热闹非凡的社火活动。可能好多南方的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暖泉古镇究竟在哪儿呢？暖泉镇呢，位于河北禹县境内西部的边缘，向西3公里就是河北和山西的省交界，也是河北省唯一一个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小镇，因为镇中有温泉39天不动而得名。暖泉古镇上小吃的种类也挺多的，而且非常的便宜，豆腐干、炸豆腐、粉坨等等都是当地的特色。不过呢，最最吸引大家的还是在春节期间的这个打树花和闹红火。暖泉古镇呢，可以说是集古城堡、古戏楼、古居民、古寺庙于一体的城西民俗第一古堡。暖泉古镇内部的一些堡啊、街啊、巷啊的格局，目前保存都非常的完好，爱摄影的朋友啊，一定可以找到你的天堂了。尤其是在春节期间高速免费，所以呢非常适合来个2-3天的自驾游。说了半天春节期间一定要看春晚，还有呢就是春节期间也不要忘了旅行。不过啊，在旅行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高速免费。不过呢，如果天气状况不好、路面情况不好的话呢，一定要小心慢行了。还有呢，就是也要提醒大家，春节期间好吃好喝，但是也要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不要吃太多大鱼大肉的东西。好啦，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暖心的梦阳。明天的听游天下呢，我将会和我们的另一位美女主播心情一起陪你过大年29这一天。好啦，明天再见啦。路上的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一路顺风，拜拜。

谁的